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158集，说话算话。 那你也不怕他骗你？ 不担心他拿走了你的妖元之后，不兑现承诺？ 孔京华继续茫然地摇头。他只知道，经历了妖元离体的巨大痛苦之后，他挣扎着大汗淋漓地抬头，第一眼看见的是自己如湿的垂下的纷乱白发。而第二眼看见的是那张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脸。司藤说， 我这个人说话算话的，我让你找司藤报仇，你看现在司藤就在这儿了。 说完，司藤递了把刀给他。孔京华不敢接，瑟缩着往沙发里钻，脑子里无法控制地重复着一个画面。一声闷响，梅腰软塌塌的身子自高处坠地，而司藤却转过脸来，他伸出一根手指，漫不经心地抹掉嘴角残留的血渍。司藤叹气道， 唉，你这样的有什么用？ 司藤把刀塞进孔京华的手里，握着孔京华的手往自己胸口插了一刀，丝毫也不见痛楚。他说， 看，我们两清了，接下来的话你认真听好，我要你带给庆放的。 西竹一路上都不说话，车子驶进了别墅区时，西竹似乎有些不安，而当车子最终停下来，两个面带笑容的中年夫妻急急迎上来时，这不安终于变成了现实。西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 齐芳，你是要把我卖了吗？ 对这小屁孩的神脑补，秦放真的是啼笑皆非。秦放先下了车，打开门抱出了西竹。西竹两只小胳膊死抱住秦放的脖子不放，哭得肝肠寸断的。 秦放啊，你卖了我，我再也不喜欢你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你了。 西竹小朋友这电视剧确实也看得太多了，不过小孩子就是小孩子，嘴上说着不喜欢他了，手上还是搂得死紧的，生怕有人把他抱开了去。秦放又是心疼又是好笑，搂着西竹软语宽慰，又抱歉似的冲着夫妻俩笑了笑。邢太太很理解的笑笑， 小孩子认生正常的，来来，屋里坐。 他又忍不住夸西竹， 西西长得真好看呐。 西竹抽抽噎噎的， 好看也不管你的事啊。 邢先生没忍住笑， 哈哈，小丫头这张嘴。 一边说一边看邢太太， 有你瘦的呀。 邢先生邢太太夫妇是秦放为西竹找的新的养父母，这对夫妇是秦放认识的之前生意上的合作伙伴，几次往来极其愉快，对他们的家世背景素养都信得过。而更重要的是，邢太太极其的喜欢女孩，可惜连生两个都是儿子， 一年多前和秦放闲聊时，就表达过想要领养一个女孩的意愿。 连家里头那两个儿子都整天催我，妈妈什么时候把小妹妹领回来呀？ 所以一说到领养，秦放头一个就想到邢氏夫妻了。秦放低下头，亲了亲西竹的脸。 西西，你看，多漂亮的房子，树底下还有秋千呢。西西不开心的时候，可以去荡秋千啊。 好说歹说，终于哄得西竹抬起了头，抽抽搭搭地打量门前树下的秋千架。小丫头终于哭得没那么厉害了，邢太太又惊又喜，小心翼翼地问： 西西，想看看你的房间吗？ 原本依着礼数，客人远道而来，总得坐下寒暄喝茶的。不过现在，西西为大，大家伙儿一窝蜂地先上楼看房间了。一开门，连秦放都叹为观止了。这布置的跟水晶宫一样的女孩房间，说是住了个公主也不为过吧。粉色四壁，轻纱帷幔，水晶珠串成的帘子，复古宫廷式的镜子，起居的地方还真矗立了一个小小的城堡。阳台上各色的芭比娃娃排成了行，衣橱间拉开，那一件件珠光宝气的女孩衣裙。邢太太这女儿的梦做了不止一两年了吧。西西脸蛋上还挂着泪珠子，但是已经不哭了，她眨巴着眼睛左看右看的。邢太太问她： 西西，房间好看吗？ 好看。 哎，秦放在心里叹气，死土豪就是这样拼命砸钱赢得无知少女心的。还不止这些，下楼的时候，邢太太对秦放说： 小孩嘛，到了陌生地方，玩伴是最重要的。 走到楼下，邢太太拍了拍客厅旁边关着的房间的门： 能出来了，见小妹妹。 又冲着秦放眨眨眼： 两个小魔头可憋坏了，我早就说了，不老实的话不准见妹妹的。 门几乎是被从里面撞开的，两个六七岁的小男生从里头争先恐后的往外挤，一个叫 妹妹妹妹， 另一个手里攥着花，也不知道是从哪个花瓶里临时抽来的。 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。 他们仰着脸看西竹： 西西，你下来呗，哥带你玩。 邢家的基因可真不赖啊，说是两个小魔头，长得都是小王子的模样。秦放还没来得及去看西西的反应，耳边已经响起了他的声音：秦放脑子里轻轻嗡了一下，心说： 完了， 这就是西西对他的喜欢，没架得住邢太太的三板斧，尤其是最后那招可真狠呐。秦放心里有淡淡的失落，那种前浪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的失落。秦放陪着西竹在邢家住了几天，不过看起来是没有继续住下去的必要了。西西有时候接连一整天都想不起他这个人来，偶尔撞见都是头也不抬地跟他打个招呼。 秦放。 然后噔噔噔地迈着小短腿跟着哥哥们跑得没影了。秦放偶尔会想起刚到邢家那会儿，把西竹抱下车时他哭哭啼啼说的话： 秦放，我再也不喜欢你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你了。 真是个说话算话的孩子呀。走的那天，秦放特意选的西西和邢家小哥俩玩得最热乎的时候，他走过去先摸了摸西竹的脑袋，说道： 西西，我走了啊。 西竹正低头搭着积木，忙得头也不抬，只顾指挥着他的小哥哥。 那块三角形的递给我。 秦放笑了笑，低头亲了亲他的发顶，手里握了把小剪刀，咔嚓一声剪下了西竹一缕头发，偷偷地藏在了掌心。小家伙是一点都没注意到，倒是西竹的小哥哥发觉了，指着秦放叫： 哎，你剪西西的。 秦放看着他笑，食指轻轻地竖在唇边。吃晚饭的时候，西竹才注意到平时坐满的餐桌少了个人，他挨个的数，邢家妈妈在，爸爸在，小哥哥也在。 哎，秦放呢？ 邢太太正在给西竹夹肉片，闻言紧张了一下，含糊地说： 秦叔叔，他有事走嘞。 说完了，紧张地看着西西。小家伙似乎也没什么过激的反应，脑袋歪了半天说： 哦。 吃完饭，邢先生回房处理公务，邢太太在厨房洗碗，忙完了出来，看到哥俩在客厅里看电视，问他们： 哎，妹妹呢？ 这小哥俩比邢太太还奇怪。 咦，干还在一起看电视的啊？ 哎呀，你们这叫什么哥哥，太没责任心了。 邢太太瞪了他们一眼，打开门出去了。一开门就看见他了，西西站在车道上，看着车道往外的方向，小小的身影时不时抬起胳膊，偷偷地擦一下脸。邢太太的眼睛也湿润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西西转身往回走，看到邢太太站在门口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噔噔噔地向他跑过来。邢太太笑了起来，她蹲下身子，张开手臂迎接他。 西西，慢点跑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